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啊，在过去三周当中，基督徒丰收教会啊，我们的家人，神所宝贝的儿女啊，拿起属灵的兵器，穿上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行走在大波摩那地区。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的走岛今天已经是第多少天，第21天，最后一天，所以今天下午还有一个机会，是不是？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走岛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走岛，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赞美，已经就像诗歌所说的，神的荣耀在这里，他怎么样 shake the earth and heaven， 就是震动了天地，在大波摩那这个地区，属灵的空气已经得到改变。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金凤传道过去啊，上个星期三、星期五晚上都来我们中间，他说：“哎，来到这里，特别是来到我们丰收教会当中，他哎，跟过去来的感觉不一样，这里有复兴的火啊！看到有一群弟兄姊妹这样的爱神，跟摆上上个星期五晚上，我们6:30有一群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走岛，跟那个敬奉传道一起走岛。当我们走到，啊，我们方向是什么？这一边是什么路？啊 ，Yeah，Foothill， 对不对 ？Foothill Boy 嘛，然后这里过去碰到哪一条街？啊 ，Town，Foothill 跟 Town 这个交接的地方，再过一条街 ，Town 过去就是哪个城市？就是 Clamor， 所以 Foothill 跟 Town 这个交接的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大波摩那地区的城门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星期晚上在那里走岛的时候，哈哈，那个金凤传道在靠南边一边，然后我跑到北边过马路那一头，那个是过马路那个岸，那个就是有灯的那个珠子啊。我们就说这就是大波摩那地区的城门，我们为大波摩那地区来祷告，因为24篇里面怎么说？众城门啊，怎么样？众城门啊，要抬起荣耀的王，要进来，我们主耶稣基督进到大波摩那地区来做主，来做王。我们正要祷告的时候，真的震动天地啊！ Amy 看到什么？他看到吹号的天使出现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神荣耀的降临在大波摩那地区，这是神给我们经历，给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这样刚强壮胆走出去，神给我们应许，我们脚掌守他之地，神是赐给我们的。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的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去啊，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带着一个勇敢的心啊，我们与神一起有这样一个合作啊，这样一个同工，与神同行。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在过去一年祷告城墙，在过去祷告城墙第二年开始，第21天，我们这样一个走祷，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丰收教会在参与在神的故事里面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叫英文叫Being a part of his story， his story， 他故事当中我们有份了，我们是神故事当中的一员啊。有没有兴奋？兴奋，是不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些英雄人物、属灵人物啊，实际上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心情，只是他们有一个跟众人不一样，怎么样？他们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话语，让圣灵来带领他们，愿意跨出去，他们愿意走出去，离开安乐窝，去到一个好像陌生的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但是神就兴起他们成为神故事当中的一员啊。啊，所以我们来学一下这个英文字哦，他说什么 his story， 他的故事，你知道吗？ his story， 他的故事就是英文History 或是 History 的意思，你知道吗？ History 或 History 就是神的故事，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权的神，从太初，今天我们早上说太初 in the beginning 怎么样？ 神已经存在了，对不对？神用他的话，道已经存在，神用他的话创造天地万物啊，他在那里谱写啊，神在那里歌唱啊，对不对？神谱写这个历史啊，神已经知道历史的结局是怎么样，只是他盼望他的儿女参与在他这一个整个历史当中，让我们是可以有份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 being a part of his story， 就是我们 being part of 怎么样 history， 就神的这样一个历史当中啊。有没有兴奋？有有有，是不是？还是我一个人兴奋啊？那个每天都兴奋啊，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哦，圣经有旧约、新约，是不是啊？新约里面很多的啊，使徒行传很多啊，那个使徒当年的那个啊，传福音，被圣灵充满，在那里真的是为神做见证，很多的故事很棒，对不对？啊，那个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教导给我们装备，但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很多的什么？很多的故事跟人物啊，如果说我们新约是一个真理，神给我们，那旧约好像就把这些真理把它表现，好像哎，在舞台上面演一出戏给众人给天使看，但是我们可以在旧约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真理，看到神怎么样使用他所拣选的儿女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成为他故事的一员，好不好？好，我们就先来读三节经文，很简单很简单，然后这个故事你应该也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今天要更多回家去怎么样补课补课，好不好？江大哥在笑，如果有问题的话，等一会吃饭都可以问江大哥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个是我念 圣经那个四世纪啊，五章二节，然后十二十三，你念的时候如果五煞煞的话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给你解释了那个。好，一起来第二节来。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是军长，他说 princess， 就是因直到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那些领袖的人物啊，市长的议员的，今天来讲啊，参议员、州议员啦，县长啊、州长啊，这些那个领袖的人物啊，百姓就是 the people， 就是以色列啊，百姓，以色列的那个神的儿女啊。好，十二十三来，好，这里来，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哥。亚比纳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来来，一起再来一下。你看这里面有两位人物嘛，底波拉还有巴拉啊，巴拉啊，我想今天以后你一定会这两个名字会记得很清楚。好，一起来，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所以底波拉兴起，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说他在那里唱歌，哈利路亚。然后呢，还有一位巴拉，巴拉兴起，他怎么？英文都是兴起嘛，英文巴拉是 arise， 那底波拉是Awake， 好像他，你觉得他在睡觉，是他不是在睡。Awake 就是振奋起来啊，就像今天一样，你怎么样？起床以后非常的兴奋啊，来到神的圣所，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啊。好，下面还有一节，他说那时一起来，那时有余剩的贵就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除了底波拉跟巴拉以外，贵胄就是有钱的人，还有神的儿女百姓一起，他们怎么样？一起也起来，一起来征战啊。所以他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耶和华就降临，耶和华为他的百姓来攻击敌人，攻击敌人，所以以色列就得胜，是不是？好，我们来祷告。是的，主，我们相信当基督的丰盛教会在 包括今天21天这样走到过去的祷告城墙的祷告，接下来的祷告城墙继续，第二年主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我们相信，主我们这样被兴起，我们愿意摆上耶和华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你是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军队的元帅，主我们跟随你，主我们愿意一起来跟随的时候，主我们来参与到神你的故事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呢，有一点的历史的背景我们需要了解啊，了解当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红海，对不对啊？旷野绕了40年，好不容易绕出来，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的西边就是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他们就回到了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征战得地，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神给我们应许就是在大蓬蓬那地区要得地为业。今天敬拜很棒，夺地为业为主题的敬拜啊，那个夺地为业就是让神来带领，当以色列百姓信靠神跟随神的时候，按照神的心意来征战，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得胜。那约书亚那一代，约书亚跟约书亚在一起的那些长老，那些属灵的领袖，那一代在的时候他们都按照神的心意，这就是40世纪开始的时候，对不对？但是约书亚后面的那一代过去以后，那些后面起来的新秀年轻的一代，他们就慢慢的就忘记了神了，忘记了耶和华神啊，好像是他们列祖的神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大的关系都还不是很清楚，以至于他们就开始去拜迦南地的偶像，这是神所讨厌的。这个就是他们进到一个光景当中，他们就悖逆，就离弃神。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不会放过以色列神拣选的百姓的，所以兴起环境、啊、让他们来回头啊。他们怎么样？他们就遭到欺压，遭到迦南本地的、哦、这些外邦人的欺压，包括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列国的欺压，受到欺压，甚至几十年他们都还鲁萨萨还活在欺压里面。今天美国也是一样，是不是7月4号就是美国建国啊、哦、是不是建国200多年呢？200多年，当美国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那一群就是建国的先驱啊，他们是敬虔的基督徒，在这里敬拜神，按照神的心意，像美国建造在圣经的根基上面的时候，美国是大大得到祝福的。但是过了200多年，今天我们看一下，甚至回头看一下，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美国也是活在抵挡神，离弃神，没有活出神建造美国的荣耀形象的时候，怎么样，美国同样的很多的灾难就临到了，不管是经济上面的，政治上面的，各样的也是会受到欺压。当以色列的百姓受到欺压以后，终于有一天他们想起来，就像美国一样，终于有一天想起来了，终于有一天想起来说，神的教会要起来，神的教会要兴起，回到神的话语上面，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这个国家来守望，为这地的百姓来传扬，传给，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就是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星期就是最好的悔改的时候，我们代表美国悔改，悔改求神来赦免。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受欺压以后，他们终于有一天想起来了，我们列祖的有一位神，神请帮助了我们，我们再次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他的名。在过去你看到我们的列祖呼求神名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悔改，悔改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神来拯救他们，神就兴起士师，就是4世纪所写的士师，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外敌、外敌啊，就是那些外邦人啊，甚至迦南王的这些欺压。 神为他们征战，他们就怎么样得胜，然后就有怎么样太平的日子可以过。所以这个就是星期晚上经文传道在这里讲，我们为万人祷告，然后怎么样，我们要为谁祷告？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包括我们的总统啊，包括Trump 总统祷告，让他们是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过太平的日子。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嘛。有没有人来到美国说，哎，我来这里 我想来这里受受苦？没有嘛，为了自己，为了你的儿女，是不是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所以这一个好的环境就是基于在神的百姓愿意随时悔改，在神的面前为美国来悔改。所以我们走到二十一天，我每天都是为这地来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来接近神，就敞开天上的窗户，神的荣耀降临下来，神的医治降临下来，神的拯救就在这一片土地上面，以至于大波摩纳地区就要得到怎么样恢复。是这个恢复，我们就是我们所一直在祷告祈求的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就是有神的百姓，他们就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些没有听到福音，听到福音他们心被柔化，他们回转归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四世纪的历史啊，在描写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所讲的，在这个 cycle 里面，在这个好像一个周期一样，周期一样。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受欺压，受欺压，受耶宾王啊，就是迦南王欺压，到已经二十年的时候，二十年了。四世纪你去读第五章的，他讲到什么样，百姓什么样，大陆都不敢走啊，欺压到你今天连波摩纳地区那个福克那条路你都不敢开车啊，你来教会的时候可能要从后面那条路，我们开一个洞你就暗暗的钻进来啊，欺压到这样的程度啊。然后怎么样，在那里整个日常生活都没有在一个秩序里面。他说 village disappear 就是村庄都已经没有了，那正常的生活都已经不存在。二十年下，二十年下来人怎么样，在这个欺压当中，可能新生的一代已经习惯在这样的欺压，但是我们的神是拯救的神，他兴起了底波拉，兴起了底波拉这一位女先知。底波拉这个名字，今天很多人叫底波拉是不是 Deborah？ 底波拉这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蜜蜂啊，蜜蜂啊 Honey Bee 就是蜜蜂啊，哦，就是蜜蜂。蜜蜂干什么？蜜蜂就是生产蜂蜜的。底波拉的名字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在那里讲话，讲出那一个甜蜜的话语，就是讲出神的话语。诗篇一百一十九篇里面怎么讲？讲说神的话语在我上堂，就是你那个 taste， 你去哎滋味一下的话，他说非常的甘美啊，非常的甜蜜啊，在天中是非常甜蜜。为什么神在这一个那一个年代里面兴起了一位叫底波拉的人？这一位是产生蜂蜜的人，这一个人是讲出神话语的人。因为当黑暗在那里的时候，只有当光进到黑暗的当中的时候，黑暗才能够逃离啊！当我们在这里走倒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宣告神话语的时候，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光进到大波摩纳地区，以致大波摩纳地区的黑暗要逃走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在整个美国也是一样，宣告神的话就是宣告神的名，就是宣告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在这个地上。这个话是甜美的话，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受苦已经很久了，二十年，他们不知道蜂蜜的滋味是什么，不知道神话语的滋味 是什么。就像老约翰，老约翰在巴慕海岛关押的时候，他看到神给他的异象， 对不对？幕后的意象的时候，你读到启示录第十章的时候，老约翰怎么样？天使给他怎么样？一本小卷 book， 然后叫他怎么样？吃下去，吃下去的时候，他说：“哇，我的肚子里面好苦啊！”但是，哇，我的嘴巴怎么这么样的甘甜，像蜜一样的甘甜滋润？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带着一个生命，他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在当年，神的话语今天也是要拯救美国，拯救你跟我们的家庭，凡在这地的百姓，都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拯救，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安排读经祷告，都要读经啊，星期天你都要来，应该来参加主日学啊，除了聚会一样，就是让神的话我们吃到我们里面，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这个话是甘甜的，这个话是带着医治的，因为神要借着底波拉这个蜂蜜传讲出神的一个甜蜜的话，来医治以色列百姓的心啊，让他们的心可以再一次柔化，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受伤的那一个灵再一次得到医治，以至于整个以色列百姓可以被兴起来啊，可以兴起来。等一下我们要来看啊，所以神的话是所有一切的 foundation， 弟兄姊妹。所有一些方面一定要记得，再忙也要读神的话啊，读神的话。所以这是底波拉神拣选，这里讲到他说底波拉，他说四十记啊，四章第四节，第二，他底波拉是一个女先知啊。那你知道先知啊，在旧约里面有先知，那女先知就更少了哦。先知的功用就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然后释放神的话语给谁啊？给以色列的众百姓啊，是不是？所以神就预备底波拉，他像蜂蜜一样，他像那个蜜蜂一样。蜜蜂每天在干什么？每天在采蜜，很忙的，采蜜很忙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生产出那个蜂蜜来啊。他每天跟神在那里寻求神的话，是神的话，也产生从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话语的活出，以至于神的心意借着他传给以色列的百姓。这是先知阿摩斯第三章提醒阿摩斯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给他的仆人，就是众先知啊，神就一无所行，神不会做。他说一无所行任何事啊 ，NIC。”如果神不将他的奥秘告诉他的仆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将那一个先知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可以借助神的话语，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一本圣经里面，神的奥秘，在耶稣基督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奥秘，在这个里面写得很清楚，我们来了解神将那一个启示，尤其对幕后的启示，借着我们这一群人来传扬出去，传扬出去。所以底波拉他是一位先知，就是传扬神的话语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啊，还要看。我大概给他找了一下，底波拉包括女先知啊，至少有七个方面啊，你要耐心啊，耐心好不好？七个方面的，好。底波拉，他说底波拉而且是一位妻子。今天你听到女先知的话蛮恐怖的，有时候大家在笑，哇，这位女先知敬而远之，是不是？哇，这么 powerful， 对不对？但是不是底波拉，她是女先知，但是她又是一位妻子。你讲到妻子的话就是怎么样啊，娇滴滴的嘛，对不对啊？是这样啊，哪位妻子做妻子的举手一下，你没有娇滴滴的话不 qualify to be a wife 啊。所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底波拉是一位妻子，然后他说底波拉是谁的妻子呢？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啊，在第四章第四节中间，在中间底波拉是女先知，他又是狮子，中间讲到底波拉是谁的？ 拉比多的妻子，拉比多是谁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拉比多这个人在圣经里面啊。但是当以色列他们给名字的时候都有意思的，就像底波拉有名字，拉比多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火焰啊， flame 是一个火焰，燃烧的火焰，燃烧的烈火，然后它是一盏明灯，是发光的，有光照在黑暗里面的，然后它是一个柔美的意思。今天你想一下的话，有火焰，有烈火，又是明灯照亮在这个黑暗之地的，它是一个有极大的荣耀形象的，是谁？今天来说只有耶稣才是啊。但是他说底波拉是拉比多，底波拉是火焰的太太，又是那个明灯的太太，又是那个柔美的那一个太太。弟兄姊妹，他这个太太就是那心腹，就是所罗门所写的雅各 Song of Song 里面的那一个心腹。那一个心腹的特征是什么？上次我们也用到那个谁，金鸿堂的讲到，星期三晚上讲，他在讲心腹啊，耶稣跟心腹的约啊，爱的约啊，所以圣灵就非常的奇妙，圣灵很奇妙，从上个星期开始，很奇妙说，哎，我们要再来体会，再来明白心腹与耶稣的这样一个关系，只有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那新郎的他的心腹，那个爱的心腹，跟他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是做耶稣基督的爱人，然后我们才能够做好耶稣基督的那大使命当中的工人。这是先决条件哦。哇，这是一个开启，所以哎，圣灵就奇妙了。星期三晚上我们也不知道金鸿堂他要讲什么，对不对？我们不是说每天跟他联络的，他来这里，才会联络。他神带叫他带这一片信息给基督徒丰盛教会，就像底波拉跟那一个火焰，跟他先生那个火焰是明灯，是柔美的这一个关系一样。我们的神他是有烈焰的神，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爱，就像这里讲到耶和华的那个烈焰呐、啊。就像电光一样，他那个对我们的爱呀、啊，比死更坚强啊！死，谁能不死？到最后都要死。但是他说比死更坚强啊！那一个爱，那个爱，耶稣叫我们是要放在心上如印记啊，戴在手臂上如戳记啊，就像底波拉当年一样，他先生的爱在他的心里面如印记，先生的爱也让人家所看到。今天我们说新郎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心腹与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每天借主在那里读经祷告，等候亲近神，建立跟神的这样一个关系。我知道他，他知道我，我的心与他的心像相交，那一个每天必须我们要做的，就像十字架一样，这一个垂直的上下的一个关系，然后戴在手臂上如印记。你戴在手臂上给谁看？因为每天我自己看吗？啊，我这里有一个印记很漂亮，是不是？啊，这是给人家看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活出耶稣基督爱的生命，就是我们所到之处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所去的地方可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就是大使命，这个就是大使命的呼召。弟兄姊妹，心腹的呼召，耶稣基督与新郎，新郎与新妇的这样的爱的这一个约，当我们回应这个约，就像星期三晚上，我们所有的人怎么样，都跑到前面来，最后呢，我们来回应，活出这个新妇的与耶稣的这一个爱。我们回应的时候，就怎么样，将耶稣的爱放在我们心上，将耶稣的爱带在我们的手臂上面。所以，这个神在预备，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预备那一位底波拉的那一位人，那位底波拉。他就有这样一个特征啊，弟兄姊妹，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底波拉，他参与在神的故事里面，神所拣选，神如何拣选，我们如何回应神的拣选，如何活出神的拣选给我们所看到的。 而且这里讲到底波拉他是士师，然后讲到底波拉他在什么啊，底波拉树下每天怎么样，他说每天做什么事情，每天做什么事情，哇，百姓老百姓当中有很多的争执啊，然后就跑来啊跟他讲，然后他在那里去判断他们中间的事情，给他们指示，给他们方向，帮他们来调和。哎，今天有谁跑到你这里说，哎，我家里有什么事情，来举手，有没有？除了牧师师母，还有弟兄姊妹给他打电话，哎，我跟我那个有点问题哦，啊，来帮忙调解一下，啊，哦，我们其他有没有？底波拉，当整个以色列都跑去他那，表示这一个女先知，虽然是女先知，人家说哦，这是一个女生，对不对？但是她具有那一个领袖的恩膏，就是领袖是什么意思？领袖的意思不是说这一个 title 是什么，你给这个人一个封一个是牧师啊，是一个传道啊，哦，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 title 吗？不表示他是一个领袖。领袖的定义就是有人跟着他了，这个叫 leader， 否则不叫 leader。 我再讲一遍，领袖的意思就是有人跟着他跑到他这里的，他有吸引力，他有影响力，他可以来帮助人家的，不是领袖在那里发号施令的结果都没人听，对不对？啊，都没人听的，而是他是一个在那里服务百姓的，这个才叫领袖啊！所以神在那里预备底波拉这样一个领袖，这个也是给今天我们要穿越在神的故事里面。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要等到教会给你一个 title， 有时候你一辈子都等不到。可能我这样讲比较讲，真的，特别在大的教会里，一辈子都等不到。但是领袖的定义就是有人跟着你，你有影响力的，你有影响力的，不在于那一个 title。 今天传福音不在于说被封为是一个某某某你可以传福音，而在于你是不是活出那个心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印记，手背上面有耶稣基督爱作为措记，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人因为你生命的改变他们归向耶稣基督。我跟你说，你就是这个末后的时代的领袖。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施洗约翰，我们为什么说施洗约翰是 forerunner 是什么意思？先锋啊，先锋就是领袖啊，他在那里宣扬耶稣要来了，我耶稣来铺平道路，这就是领袖的恩赐。然后他又辨别诸灵的恩赐啊，各样的人都跑到他面前，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这个背后是哪一个 spirit， 哪一个灵在那里有什么样的问题，求神给我们有这样辨别诸灵的恩赐。你怎么样辨别诸灵？弟兄姊妹，拿起我们的这一个 manual 啊，都在这个上面，凡不在这个上面的就不属于神的。你不要去找很多的研究，很多的其他的，你要好好的研究读圣经，消化神的话语。当有一个人进到一个银行，那个银行里面有一个人专门是在辨别外钞的啊，不是外钞，就假钞的，你就问他，哎，先生，你这个怎么认出这个假钞来的？你说你怎么认出假钞来的？你怎么被训练成你知道这个？哎，你手一摸，现在有机器了嘛？你手一碰的话，就知道那个是假的美金、假的人民币、假的台币。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被训练，我只训练摸那一个真钞啊！我一辈子就训练摸那个真钞，我只知道真钞是怎么样，不是这个真钞的感觉，就是假钞。不在圣经里面的，就是不是真理了。”阿们。好，所以好好装备自己，才能辨别。尤其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会有很多搅扰我们的，搅扰教会的，甚至说披着羊皮的狼啊，耶稣所讲的。好，那个，而且这个是 他是有智慧言语的恩赐，智慧的言语让他知道如何来解决这个人，如何来教导这个人，如何将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他所讲出的话语在真理里面是带有造就的，让那个人可以回转来归向神。我们都要求有这样一个智慧言语的恩赐给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底波拉。弟兄姊妹，神在以色列当中要做复兴的工作，他才预备这样的人，是有神的话语根基的，是有耶稣基督神的爱情在他里面燃烧的，他可以活出对神的爱，对以色列的爱。哈利路亚。好，而且这里讲到底波拉是一位母亲，你怎么知道底波拉是一位母亲呢？啊，那是底波拉自己说的啦。啊，那是在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就是底波拉跟巴拉所做的那一首诗歌啊。他说你讲到，他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就停止，我刚才讲过，官长停止就是那些 village 就 disappear，village disappear， 我们也不需要市长了嘛 ，Pomona 没了嘛 ，Pomona 市长也不需要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为这六个城市走祷，我们有没有每天为市长祷告？哎，在纸上面都有嘛，名字啊。感谢赞美主啊，有些市长是信耶稣的，我们要多为他们祷告，没信耶稣的也要得救，得救。六个市，大家再来回忆一下，我们有大婆摩纳地区，我们走到有哪六个市？啊，哦，从西边好了，西边 Saint Dimas， 然后呢 ，Laven， 然后呢，过来 婆摩纳，然后过去。克莱玛再过去往东，阿布兰再往南 ，Mount Clear 六个城市，所以要兴起这一个六个城市。但是神兴起这个六个城市，就像当年神兴起以色列这些城市一样，他兴起谁？兴起底波拉，他成为以色列的母亲。他说：“等我兴起啊！”他说。等着他先被兴起成为以色列的母亲。什么叫母亲呢？我们知道母亲是干什么的？母亲就是喂养生命的那一位啊，从深处有生命，喂养生命，让生命来长大，他去关怀，他去陪伴，他去做教导的工作，他去训练人的，他的生命去影响他孩子的生命。当有难处的时候，他成为他孩子们的保护。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跟我已经信主已经不少年了嘛，我们都要成为母亲，成为那些年轻的年幼的属灵生命的遮盖，去影响帮助他们，去保护他们。这个就是心腹的特征啊。心腹生命成长到雅各上上是第七章的时候结束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跟耶稣一起同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呢、啊，就是他跟主耶稣一起怎么样？他说早晨早点起来，然后怎么样？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弟兄姊妹。当心腹去关怀、栽培、培育这些属灵的幼小生命的时候，他在这一个合场里面，就是将他的爱。献给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母亲底波拉，她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她不是做一个先知士师关在门里面的，坐在宝座上面的，她是下宝座，她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带着一个谦卑的心进到属灵的合场，进到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的那一个人。所以要有福星，大婆摩纳地区要有福星，要有母亲。那母亲是谁？那母亲就是你跟我、啊、就是你跟我。我们要成为这大婆摩纳地区的母亲啊，就像底波拉所唱出的这一首诗歌，他说什么？先我要被兴起成为以色列的母亲。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兴起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要成为大婆摩纳地区的母亲。要不要？就是要给你的生命，母亲。这个就是底波拉要复兴，要有人献上生命啊！献上生命，有一天， 有一天 那是我亲自听到、啊、我去参加一个那个 给那个西班牙语人的那个那Luengo 的 Call Conference， 那很多年前在那个帕萨迪纳那个 Lake Street 那有一个教堂很大，针对那个西班牙语的，像墨西哥后裔啊那些。然后呢，那一天有一个从澳洲来的，就是你知道澳洲来，澳洲有一位那个叫Nick， 他双脚双手没有的伸出来，对不对啊、哦？但是他为神做见证啊，对不对？到处传福音啊，他的生命不一样啊，神也祝福他。那一天他来啊，他说我来之前呢、啊，他说我知道在 LA 这地区，就在 Azusa 这个地方，就在 Pasadena， 我们的水主 Pasadena 靠近的，是不是？地区那个我们知道一百多年前那个 Azusa Revival， Azusa 复兴，那个复兴就是从 Lake Street 开始的，后来才搬到 Azusa 那一个 house 里面。他说他我来之前我在那里研究啊，我在那里想，我在那里祷告，为什么 LA 这地方有 Azusa Revival 的出现。他找到了一本书，他找到了一本书啊，将 Azusa Revival 怎么样开始的。他打开第一页，前面作者了写，他说我把这本书 dedicate， 就是专门，就是 dedicate， 就是dedicate， 就给写为什么人所写，就是献给那些为 Azusa Street Revival 祷告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他说啊，我找到答案了。我找到答案了 ，Azusa Street Revival 是因为有一批人在那里呼求神的降临啊，呼求复兴来到这个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基督的丰收教会的这一个责任，祷告，为复兴来到的祷告。这个就是底波拉他兴起啊，底波拉他兴起。刚才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还记得十二节？五章十二节，他说：“兴起，兴起底波拉。”然后再讲什么？兴起，兴起底波拉干什么？底波拉唱歌啊，唱歌啊！所以在第五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底波拉他自己说，底波拉跟巴拉所做的这一首诗歌啊。第四章讲到这个过程嘛，这个啊，第五章用诗歌来讲到这个战争，把它讲出来。他君王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底波拉是一位歌唱者啊，他兴起唱歌，他唱什么？唱耶和华是伟大的神啊。当你在那里敬拜唱歌的时候，你就有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会有唱诗歌啊，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为什么有祷告？这个是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唱歌向神那里歌唱的时候，我们就跟神对整了那一个关系。所以阿苏扎吕娃娃当年在 LA 这里那个时候复兴，因为有一批人跟神对整了关系，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今天神在这里呼召，在大蓬纳地区这样呼召有一群人啊，也要像当年大Azusa Street Revival 的祷告的那一群人。虽然是一百十几年之前，但是我跟你说，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他过去可以做，今天也可以做，他要兴起这一群人，就像底波拉一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遇见神；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遇见了神；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释放那征战的勇气给我们。约瑟亚王当敌人啊，摩亚 那些以东啊，那些 来要跟以色列打 要征战的时候、啊、他很害怕，但是神帮助他，给他一个 idea， 明天打仗啊，你就送一批人啊，走在前面啊，唱歌就好了、啊、一批人就敬拜赞美团、啊、就唱歌，然后走在前面。结果呢，他们连一个刀、一个枪、一个子弹都没有发。结果呢，仇敌怎么样？通通死光光，自杀、残杀都死光光。然后收那些武器啊，就收了好几天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敬拜团，他们在这里上。但是我跟你说，你也是这个末后时代神所兴起的敬拜的一员。 这是神故事里面创意神故事的一员，你必须是一个敬拜者，就像底波拉一样，以至于我们那个征战的勇气被眺望起来，从敬拜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力量跟帮助。这是底波拉，这是底波拉，所以底波拉是一位敬拜的勇士。好，还有一点，第七点，底波拉是一位眺望者。什么叫眺望者啊？英文叫 agitator。 什么叫 agitator？ 你们有家里有洗衣机的都没有？哦，有，过去的洗衣机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根东西好像旋转的，对不对？哦，还有螺纹的那个，哦，对不对？它一转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转的时候这个水怎么样，呱呱呱就开始打起来，这个水一打的话怎么样，衣服就洗干净了，是不是？这个水就被兴起了。这个眺望者底波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这样一个特性，他传讲神的话，他在那里敬拜神，他在那里带领神的百姓，他在那里做鼓励的工作。神要兴起一位人，兴起一位叫巴拉的，巴拉的从拿弗他利那个神那个以色列的支派出来，他在那里说，他就打发人啊，去到拿弗他利把巴拉召来，对他说什么？他用神的话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啊，吩咐巴拉，你要率领一方拿弗他利和西伯伦的人上他伯山要去准备征战啊，你要率领一方人了。巴拉是谁啊？巴拉到底是谁啊？没有讲啊。巴拉谁？我们知道巴拉是一位住在基底斯的一位人。基底斯在哪里？在下属靠近，就是我刚才讲的耶宾王，就是迦南王他居住的地方的旁边，就是被他们深深所欺压的这一个地方的那一个人，他就是躲在可能家里面的连出来都不敢出来的那一位人。但是神要兴起这样一位人，在被欺压的地方兴起的一位人，要率领一万个战士去跟仇敌征战，西西拉将军征战，而且耶和华神要将仇敌交在他的手上。兴起这一位，这一位来，底波拉他是一位领袖，但是他不是一位全包的领袖。今天在教会里面一样，如果牧师师母把整个教会都全包了，我跟你说，这个教会不会成长的，这个教会不会成长。就像底波拉一样，他知道在神的国里面有分工的，有底波拉有巴拉的。底波拉有这个能力吗？当然他有这个，可以有这个能力啊。他只要一呼召啊，他领袖一万人、两万、三万、十万都可能出来的。但是有一位巴拉要被兴起出来，神要让这位巴拉从那个受压的地方兴起出来。这个在就刚才我们读到的巴拉，你要奋起奋起 rise up rise rise up， 你要来掳掠你的敌人了，敌人将神将敌人交在要交在巴拉的手上，巴拉的手上。所以巴拉他是从这个被压制的地方呼召出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二十一天走祷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相信这也是神给基督的丰收教会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家人的负担。神要做被压制的地方有人被呼召出来，那巴拉被呼召出来，今天那被压制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大普摩那地区。神在把丰收教会放在这一块地方，已经兴起了底波拉，但是巴拉还没有兴起在这一块地方里面，还没有兴起。神要兴起巴拉在大婆摩那地区，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从这个被压制的地方，撒旦所控制的这个黑暗的地方，神要兴起，要呼召出那个巴拉来啊。 这一位巴拉， 他要从 软弱变成刚强。本来是软弱的、害怕的，但是要变成刚强；害怕的变成勇敢。原来是隐藏的，他要走到前线。原来是一个人在那里，但是他可以领导、带领一万个人。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巴拉是一个本来可能没有很大能力的，但是神要赐他领袖的能力。今天神要呼召巴拉从大泼莫那地区被兴起，这要成为我们的祷告。从今天开始，不只是说为我自己，为我们的家庭，神要在大泼莫那地区兴起巴拉进道，或者在大泼在丰收教会兴起巴拉，就是那一批居住在大泼莫那地区的神的子民。这是神将丰收教会放在这地的目的。巴拉要被兴起，当巴拉被兴起的时候，一个真正的男人才产生了，一个真正的男人才产生。男人是做领袖的角色的。底波拉为什么这样的谦卑？他要拿巴拉来领导这一场战争。今天也是一样，基督的丰收教会要继续的成长，在这地为神来传扬福音，来得到这地的世上的灵魂。神要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兴起弟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要跟神祷告，我要被兴起，不管你居住在哪里，我要成为被兴起的巴拉，从软弱可以变成刚强，害怕可以变成勇敢，从隐藏的不露面的可以来到前线，从个人就是 isolate 个人的进到一个团队里面来服侍，可以成为一位领袖。这个就是神今天要在丰收教会在这地所呼召的，这是巴拉。所以我们看到，当底波拉跟巴拉在一起，巴拉被兴起，这是一个好的团队，因为他们一起合作分工，一起携手，一起活出神的命令，一起在那里为以色列来征战，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往前走。这是一个好的团队，但是不停留在这里，不停留在底波拉跟巴拉这两个人，在这个神的故事里面，在这个历史当中，还有其他的领袖跟民众的加入。在四十七底波拉所做的诗歌里面，他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队，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那军长 princess 就是领袖的人物，各个事工的，今天讲起来就是各个事工的领袖的人物被兴起。然后英文里面另外一个解释，原始的解释，这些领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有军长率领，就是说他们将头发放下。当他们将头发放下，就是说他们不会甘心直到战争的得胜。战争的 得胜就像神兴起拿西尔人一样，他们头发不剪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其他的民众都一起加入甘心牺牲。这个团队是什么？这是一个更好的团队，不只是底波拉、巴拉，今天神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要兴起其他的领袖，所有的丰收家人一起在大泼莫那地区进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进到神给我们的传福音的施工当中。不只是这是一支好的团队，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团队，而且这是一个最好的团队。这怎么说呢？在四十七五章十三节就讲到，当底波拉兴起，当巴拉兴起，当那些领袖其他领袖兴起，当民众被兴起都一起参与的时候，他怎么说了？他说贵胄啊，就是有钱人了，当然没有钱的也是一样，都一起参与，就是他的身份很高啊，他都放下他的身份一起来穿越到神的军队里面，还摆进一起下来，然后怎么样？出现什么事情？耶和华就降临，耶和华为我攻击勇士，那勇士就是那些敌人啊，欺负以色列百姓的敌人， 这是最好的团队，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要的。当我们好像结束这个走党爱是一天，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这只是一个开始。不管是祷告成家，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聚集，任何一个施工，当我们有一支团队在那里一起来服侍的时候，一起来征战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就降临在我们中间，神就与我们同在，就是耶稣所讲的，当你接受这个大使命，你走出去怎么样，他就与我们同在，就这么样的选待。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快要结束了，所以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弟兄姊妹，你要在这个故事里面吗？你要在这个故事里面吗？跟神一起来谱写大婆摩纳地区属灵复兴的这一个故事。在当年有十个支派或者十种人，神呼召他们，这在四记五章十四到十八节里面，我今呼召谁？以法莲要来，便雅悯他们来，马杰就是马拿西他们也来，然后西部人他们也来被呼召，然后以赛亚也来，流便在约旦河 东边的被呼召，但是他在那里怎么样？心中有大志，不错啊，神你的计划太棒了，哇，牧师的讲道也很棒，心中很有大志，但是这里讲到流便怎么样？还在那里谋划策划啊，等到等到永远就没有出来，流便没有穿鱼，虽然被呼召，基利人在基利有加德啊，对不对啊，包括流便啊，马拉西支派没有穿鱼啊，但支派坐在船上面，哇，去 cruise 了啊，然后亚瑟在海边 Newport Beach 纳凉，这里九十几度啊，帕摩纳比 Newport Beach 热嘛，热二十度啊，亚瑟没有穿，那弗他利有穿鱼，用什么穿鱼的？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西部人、以赛加、拿弗他利，没有穿鱼被附召的，没有穿鱼的，有流便，有基利，啊，有但，然后呢，还有亚瑟，有什么？十种人被呼召，这里六个，十个有六个回应神的呼召，他们有出来，在这个征战大中与神同工。这场战争是赢了，以色列得胜了。这个 passing score 是什么？杰哥的分数是多少？60%。当有60%神被呼召的人出来的时候，一个征战得胜。当有60%被呼召的人愿意献上他们自己的生命，愿意跟随神进到大婆摩纳地区来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这地的属灵空气要完全的改变，现在正在改变，但是还要完全的改变，人心要回转。Passing score， 四世纪告诉我们60%。我不是说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居然我们要穿越在神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有60%这样的穿越。所以还有谁？还有雅意，最后西西拉是被雅意给击打死的。雅意是一个妇人啊，今天讲起来就是那个我们填那个你是什么 occupation。人家说你知道吗，我是 homemaker， 对不对？就是那个家庭主妇。但是西西拉死在他的手上。不管我们今天在后面祷告，因为我体力的关系，距离的关系，但是神可以，也可以让你成为雅意。西西拉仇敌要死在你的手上。弟兄姊妹，当底波拉跟巴拉写完这一首诗歌的时候，最后41:31结束在哪里？他说：“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 我喜欢英文、中文这样的翻译啊。英文里面是 thus， 就是 therefore， 就是因为有前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呢，这些仇敌就被灭亡了。因为有一次神的军队的兴起，也有百姓的兴起，跟川谕，也有底波拉、巴拉，有众领袖的兴起，跟众百姓的兴起，跟川谕，以至于仇敌灭亡。然后爱你的人，那些参与在神军队里面的人，要像热头出现，光辉烈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底波拉，他那个心腹啊，他是火焰的谁啊？太太心腹，他是明灯的心腹，他是那一个龙美的心腹，那一个火焰照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说我们为主来发光，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可以像热头出现一样，烈光要照在大伯摩拿地区。谁？就是川谕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好吧，我们要来结束，我们要来结束。可以给我们一点敬拜的。当我们看到一支神的军队被兴起，成为神故事里面的一员；当基督徒丰收教会被兴起，成为神在大婆摩纳地区，在整个南加州、加州，甚至美国的福星，神让我们穿越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的穿越。因为我们与神的同工，因为我们的愿意的摆上我们的奉献，仇敌要灭亡，福星要在这地，人心要归向神，我们像那个烈焰一样闪闪发光。弟兄姊妹，夏天今天早晨，哇，平时太阳没那么早出来啊，哇，今天早晨太阳就这么早出来，我就知道今天是烈日高照，今天是一个夏天的一个热情的一天。主日，弟兄姊妹，今天是烈日高照，神的爱火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再一次燃烧起来的日子。那心腹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被兴起，因为有耶和华的烈焰烧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烈焰的心腹，神爱的烈焰的心腹。这个夏天将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夏天。七，明天就是七月份，七八九，夏天，仲夏，是充满热情的夏天。在这个夏天里面，神要建造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要成为就像有底波拉、巴拉、众领袖、神的百姓一起被兴起的这样一支团队，这样一个 team 被 build up， 被建造起来。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再一次让心腹的这一个 paradigm， 做神心腹的这一个生活的形态，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不只是形成，成为我们日常的生活。这夏天，圣灵邀请我们更多的与神有这样垂直的建立亲密的伙伴的关系，因为当这一支团队建立起来，神要降临，神要降临在就像有底波拉、巴拉，还有那些谦卑顺服的人当中，他要为我们征战。我们与神一起同工，我们与神在一个团队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夏天将是我们进到与神、与耶稣基督更深的那个心腹新郎关系的一个夏天，浸泡在神的爱当中，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 浸泡在圣灵的大能的活水当中。这个夏天将是基督的丰收教会一个团队关系，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彼此更多的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做生命的见证，这样的团队被建造起来。丰收教会是一个团队，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一起彼此的造就。我要邀请我们还没有在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你要想，不管是办法还是你时间的安排次序的调整，你一定要进到一个小组里面来一起读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跟生命来冲击，我们的生命才会长大。我们在这个团队的关系里面，团队就是团体，我们将会在一起，可能有很多的不管是吃还是所谓的活动，但是神要我们更多的连接。在这个夏天里面，当我们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将是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出去。那同心合一的团队就是我们彼此有很深的认识，这一个很深的认识就需要我们彼此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们可能就像过去走岛一样，有一个集体的走岛，有集体的野餐，我们会花时间在一起。不只是我们花时间在一起，我们要让大波摩纳知道在这地有一个教会，基督徒丰收教会，你跟我，我们走出去是一支团队，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某一个人。这一个团队有西边来的，南边来的，东边来的，哦，北边是山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山地人也要来，成为同一个团队。有巴拉作为领袖，巴拉是谁？巴拉就是当地的大波摩纳地区的丰收家人。神要兴起大波摩纳地区的巴拉，在基督的丰收教会走在前面，我们在一起可能有很多的 game， 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福音传出去。我们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一起成长，一起往更高的属灵的高地走，好不好？如果你愿意在这个七八九这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建造基督的丰收教会这一支福音的团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我们来结束，重新合一。 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黑夜，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我们再来。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和意。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黑夜，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黑夜，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和一群就胜过独揽土，不在乎自己，贴近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黑夜，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最后一次来，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黑夜，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不分彼此。 让我们先求胜过黑夜，不分彼此， 同心向前行。哈利路亚，是的，主，你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兴起一支属灵的团队，有底波拉，有巴拉，有所有的领袖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在主你自己的军队里面，在这一次传福音做见证的团队里面，一起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主你带领我们往前走，主我们要看到我们爱你的心智一天一天被眺望起来，因为我们是你的心腹，主你就是我们的新郎，因为我们已经许配到那有爱烈焰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而且主你要在大波摩那地区兴起巴拉，我们在这里呼求说，巴拉兴起，巴拉起来，在大波摩那地区，巴拉要在大波摩那地区，在基督的丰收教会里面被兴起。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跟随你，宣扬你的福音。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让我们没有一个掉队的，让我们都在主你自己的故事里面谱写这一个在大波摩那地区神你的大使命的合唱，灵魂得救，百姓归向你，复兴的火燃烧，神迹奇事的发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参与在这样荣耀的故事里面。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预备好，主我们在这个夏天七月八月九月之中，主我们要让你来建立基督丰收教会这一支荣耀的团队。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祷告祈求，我们一起来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